好啦，又到第二節嘅奇浪啦，咁依然係我潘柏光同大家主持噶。今日嘅嘉賓就係 Gabby 嘅，係啦，阿旺角女子，係啦。咁娛樂冇打碼嚟，冇用噶啦，係啦，因為係娛樂嚟嘅，唔係 live 啊，有啲嘢做，所以咧就唯有請阿 Gabby 嚟我哋個壇嗰度娛樂一集先咯。係啦，咁第一次嚟呢啲地方啊？ 係啊，第一次 喎。係啊，好大膽喎，你得。單人匹馬咁樣衝上嚟，你唔驚我哋用咗你啊？ 驚喎，驚我用咗你。 好啦，咁咧就嗱嚟到呢度咧就安全嘅，因為咁多神仙神佛望住咧，咁我哋都有規矩嘅。係啦，咁啊第二節啦，咁講翻第一節啦。你頭先去講到台灣去某酒店嘅經歷啦，咁哇真係好激喎！咁你個朋友？你見到佢依個白影之後咁點？ 我見到個白影，我咪嗌咗出嚟，跟住嚇醒咗佢。佢就見到我個樣係直頭恐怖片嗰種驚嚇，哇！佢就嚇醒咗，好驚。然之後我就安慰佢，冇嘢冇嘢，因為我好驚嗰陣時，如果我講咗出嚟，唔知會佢會現身啊，嗰隻嘢走出嚟，好驚。我就扮冇嘢，哦，冇事啊，冇事，我發個夢啫，繼續瞓，繼續瞓。 咁你點瞓得著啊？你見到啊？佢梗係瞓得著啦。你 開燈瞓，同埋咧，我有近視噶嘛，我都係戴翻副眼鏡，可能我眼花，我戴翻副眼鏡瞓覺。 咁你戴眼鏡，你唔驚今次睇得仲清楚咩？ 我就係驚會唔會自己眼花，會唔會睇多次真實啲咧？咁但係都瞓咗覺啦。 嗯哼， 開燈瞓咯。 哦，咁樣。 嗯。同埋之後嗰幾日仲要繼續住啊嘛，都係開燈瞓就冇事啦。 嗯。 嗯。 就開燈瞓。 咁點解開咗燈就冇事咧？ 安全感或者冇咁暗咁樣咯，其實一個安全感，但係有啲嘢咧就比較有啲靈界咧，唔知點解咧。其實開燈有太陽唔代表冇靈界嘅朋友，但係唔知點解咧，有啲咧就有啲靈界會覺得即係好似陽咗少少咯，即係做測我咁陽啊嘛，啊咁其實有啲咧就係咁嘅心理，但係有啲冇嘅喎，幾光佢照嚟嘅，啊我試過有個人講話好多單嘢啦，其實我都唔記得邊單，一頭白白。遇靈界不單止，又或者係日頭直情俾佢侵襲，俾靈界侵襲都有好多嘢，係啦。咁所以唔係日頭同夜晚唔係話曬住太陽就冇喎。 不過夜晚就多啲。 夜晚勁啲咯，你可以咁講嘅，陰氣結聚啲咯，暗啲咯。嗰啲嘢都係講陰陰濕濕噶嘛，咁都係咁咯。係啦，咁呢個台灣喺呢間酒店，咁好似話你好似有。都有繼續有啊，同事嗰度。 係啦，我同事都有，但係唔同酒店啦。 唔同酒店嘅，都係台灣。 都係台灣。 會唔會有分別啊？即係個位置都係嗰區啊？台乜嘢啊？可唔可以講啫？台中啊，台南啊，台北啊。 台北咯。 兩次都係台北嘅。 係啦。 係啦，咁台北真係熱門，因為多。 可能多人去。 係啦，熱門曬而家都，全民亦都特別多。其實台南唔少㗎。台中亦有嘅，不過台北比較啲人去得多，啲古仔比較多咗，係啦，好啦，咁係啦，今日去台北。 台北啦，咁我同事同佢家姐啦，兩個女仔啦，咁就佢哋去到酒店就話三點先可以 check in， 咁啊未搞好間房，咁佢哋未 check in 之前咧就行街啦、食嘢啊咁樣一輪啦，咁已經行到好攰，咁三點 check in 咗咧。佢哋好攰就喺度瞓啦，晏晝嚟嘅喎，晏晝三點喎， 啱啱入住啫喎， 係啱入住咋，咁佢哋因為好攰，佢哋就瞓，諗住瞓到六點就再去夜市啦。咁佢家姐就瞓咗，佢就朦朦朧朧喺度玩電話玩 WhatsApp， 朦朦朧朧咧半瞓狀態咧就見到有三隻女嘅，就一隻咧就攣住佢家姐條頸，係啊，佢家姐瞓咗嘅，咁跟住咧佢擲醒咗就。叫佢家姐，起身啦，我哋去夜市啦，執埋行李走啦咁樣，因為佢好敏感噶，我同事 咁激， 係啊，係啊，好敏感噶，咁跟住咧，佢真係換咗第二間房啦，到第二間房咧就見到個朦朦朧朧啊，又係一入到去好易瞓著啊，佢成日都朦朦朧朧瞓著咗嘅半瞓嘅， 即係半瞓啫喎，又未瞓得曬， 係啊，佢見到個男人，佢就同個男人講數，佢話我住兩日噶咋。 跟住嗰男人同佢講，咁你唔好搞污糟啲地方啦，咁係啊，跟住佢話好啦，我唔搞污糟啊，你唔好搞我哋咯，我哋轉咗房噶啦已經，即係第二間房就有個男人。 轉咗房之後都仲有第第二個。 第一間房三個女人，第二間房一個男人，咁佢哋費事再轉房同個男人講數啊，咁我哋住兩日咋，唔會搞你啊，佢咁好啦，你唔好搞污糟啲地方，咁就。咁就住兩日咯，咁樣。 但係佢咁輕描淡寫，你個同事因為成日見嘢啊。 佢慣咗，成日見嘢啊。 哇！傾埋偈啊，咁佢見到嗰三個女鬼點樣分別點樣圍住個家姐點演法啊？咁點啊？即係好似做手術咁樣一張牀咁樣。咁樣點啊？點？ 佢冇形容得咁徹底嘅，就係有一個鏈住家姐。 有鏈住。 我問翻你家姐有冇感覺？佢家姐冇，完全唔知道有人鏈住佢，淨係佢見到啫。 嚇！哎呀，咁如果鏈佢會窒息咧，嗬？ 但係佢家姐話冇感覺，我瞓著咗。 瞓著佢啫，未鏈曬嘛？鏈完之後有可能唞唔到啦咁。哇！聽日或者喉嚨痛啦，唞唔到氣一輪，壓咗一輪之後。 咁同埋佢好容易感應到呢啲嘢嘅，佢啲 friend 都好中意同佢去旅行。誒、哎，你快啲感應一下有冇啊？有即刻轉房、啊。 喂，呢、這個你都要帶佢上嚟整集啦，係啦， 好多故仔啊，佢太熱啦， 係啊， 因為佢精神狀態好差嘅，一差一半睡半醒就好容易見到。 後屘頭先我講嗰個啊， 係啊， 真係佢啊， 真 係 佢啊， 係咯，就係要佢講啦，直情係嚇，呢個安全嘅你話俾佢聽，佢雖然成日 get 到嚇。 所以我都成日叫佢睇下，使唔使清下自己啲？ 呢個係啊，呢個比較要咁樣嘅體質，要清咗佢先，要研究下點清，因為咧有啲人咧佢天生咧佢係接觸得好容易嘅，咁然之後覺得清咗唔代表佢唔接觸嘅，但主要係清咗佢之前嗰啲啫。咁最好嘅保護性咧，當然係有法力喺身，係啦，呢個係最好嘅。哇！咁樣我都見過一面㗎。如果你講呢個同事都 嚇， 係咯，好勁喎。咁樣咁佢係依個都耐唔耐啊？呢、這個去台骨 呢、這個冇幾耐，一年內嘅事。 哇嚇、嗯！其實好多酒店都有嘅。其實我覺得酒搞唔搞人咧，其實你真係唔知道咯。 嗯。 你真係唔會知道咯。好似而家佢家姐咁樣。 嗯。 一路聽日都冇事嘅話。是戀過，他聽日轉房，但是真的戀過嘛？ 戀過有沒有東西的？會喉嚨痛？ 戀過會不會有表徵是什麼呢？不知道，大家不知道，是吧？是啊，真的不知道什麼事要戀他。 其實就不想他們住在這間房咯。 是啊，當然啦。那事實上呢，啊，你們說，那去酒店會不會很危險？是危險的，你不要想揭聖經啊，或者做些什麼啊，沒用的，衝過來就戀的，真的，是啊。咁即係係咁噶嘛？即係你入去別人哋嗰個地方， 佢覺得你打攪到佢啊？ 不會㗎，譬如佢住開嘅、所以唔去譬如租間屋或者搬間屋都有可能會有喺度㗎，係啦。咁你好似話你都成日有呢啲，即係成日有呢啲咁嘅嘢㗎。 一住酒店就成日都有，去澳門都有。 好似好似上一集咁樣講話你。不嬲都有嗰次喺灣仔不停都有啊！嗰陣時係 啊，我住灣仔嗰陣時有啊。 咁你又問過我啦，話好似頭先問過，係咪話係咪嗰啲靈界嗰啲喺嗰間屋嗰度啊？定係會跟人走啊？係 啊係啊係啊！咁、如果搬咗，會唔會搬埋佢走噶？係咪啲遮唔好拎啊？會走入啲遮度跟你走啊？ 任何物件。 哦，唔關遮事嘅。 衫褲任何物件， 公仔都會啊。 夾啊，任何啊，夾啊，鞋都可以嘅。 咁得意。 係啊，咁咧嗱，我有一單嘢咧，就好似有一個朋友啦，個女女啦，而家個女都大啊，咁樣啊，咁咧佢又咧就不停病啦，嗰排就同埋即係好似我唔記得點病啊，發高燒定唔知口噏噏咁啦，成日發口悶咁啦，咁咧就。後來咧，俾我 check 到咧，原來佢咧留低咗，佢冇講噶，我朋友冇講啊。個女咧留低咗對鞋喺個朋友屋企。 嗯。 即係大家啲家長又去咗人哋屋企玩咁樣，帶埋啲仔落去。咁我夜晚啊，就抱翻個女瞓著咗就抱走佢。 嗯。 咁就留低咗對鞋。 嗯。 咦，呢單嘢都奇怪嘅喎，攞一對鞋點會有事啊？係 咯。 咁啊，祖師先話係個魂魄咧失咗，遺留咗，原因就佢瞓著咗覺，嗰對鞋咧俾嘢搞住釘住咗喺嗰個地方啊。 哇、哦！咁得意。 原來物件有關事。 哦。 啊！任何嘢都有啲咁嘅關事，幾得意啊！呢單嘢後來俾我洞悉咗，搞翻點件事咧，就將佢收翻佢嘅魂，咁佢又冇。 咁對鞋唔要得嘅咯。 要得，都要得嘅，即刻嗱攞翻對鞋，佢有冇要唔知啊？佢要得嘅，係啦，咁樣好似啲紅鞋嚟添。 係咯。 啲女仔嗰啲紅鞋，啲細路女。 咁即係咧，係咪譬如見有啲話跳樓跳咗落架車度，就會附咗喺架車度？ 點講啊？會嘅，你譬如落點喺邊度，其實中途有可能都死咗噶啦。不過佢落點喺邊度咧，都會有機會，有機會出現嘅，係啦，咁樣咯。咁點講啊？即係話一個跌落嚟嗰下，有啲人講話第一眼望到邊個？ 啊， 係 啊。 跟住咧就係你啊，入咗腦啦咁樣。啊，咁會唔會係咁咧？其實係。有啲好多時跳樓嘅話咧，科學上應該係落緊嚟嘅時候，有人有可能未死已經昏迷咗嘅。 哦。 即係如果高處跌落嚟嗰下咧，那個衝力咧，有可能嗰個人已經昏迷咗。嗯。嗰個人昏迷咗，點樣第一眼望到你啫？ 嗯。 啊！呢個就唔知啊，因為你跳過先明噶。嗯。冇可能跳過嘅，係啦。就算你揾笨豬跳都唔可能做到呢個效果咯。 嗯。 啊。有嘅，有個嗰個感覺嘅。咁你咁跳落嚟嗰下咧。 嗯。 你可唔可以唔暈啊？或者點啊？跟住咧就點啊？因為佢打曬關鬥，佢嗰個氣壓係令到佢暈啊嘛。啲人話喺半空已經暈咗啊嘛。咁究竟係咪會暈咧？咁有啲人係咪嚇暈咗咧？有啲人其實冇暈咧。 嗯。 你又唔知啊？ 嗯。 啊。咁好似你有啲問題要問下咁啊，係嘛？ 係啊，好多問題啊， 嗯、 即係有好多啲傳聞，由細到大啊，啲人咁樣傳啊，係咪真係有嘅咧？我想問下師傅，係咪有前世呢樣嘢噶？即係上一世做過嘅嘢，今世又會出現翻啊？ 有冇出？今上一世做過嘅嘢，今世未必出現翻㗎。 即係譬如上一世嘅。緣分未完的 今世要續埋嗰個 緣。今世續完有冇呢啲嘢㗎？ 我相信有嘅，因為我哋比較感性啲，信緣分。 即上世係父母嘅，今世又做我做翻佢父母咁樣嗰啲。 又未必嘅，即未必係倒轉啊，又未必係一定係咁樣嘅角色啊咁樣嘅。咁但係一定係有拉楞嘅，係啦，有啲拉楞，大家一齊有共同咧認識咧，都係相識也是緣分咧，都係有啲因由嘅，係啦咁樣咯。咁更加密切嘅因由咧，咁就會再密切啲嘅關係啊，或者係 close 啲嘅關係，咁嘅因由咧，梗係更大啊。 嗯。 係啊，咁樣相信因果業報嘅人咧，係會相信呢樣嘢。咁有冇呢樣嘢咧？有冇前世咧？我相信係肯定有嘅。 嗯。 因為我處理咗咁多 case 裏邊咧，都會有時會講話佢上世因為咁樣，所以今世而家啲嘢攞曬。咁既然我有咁嘅理論喺度，而家咁樣幫到嗰個人，咁我相信我，所以我係相信係前世嘅。 嗯。 係啦。咁你點睇？ 嗱， 你問啦， 你 先嚟問啦，你點睇？ 係 啦。 同埋咩？成日聽有人講要睇三世書，又知道下一世嘅嘢嘛。 咁其實咧，書中就雖然只有黃金屋，但係咧就睇一本三世書，我唔相信都睇到嘅。 嗯。 係啦，就有啲行家有可能會嬲嘅，或者你唔介意啊，因為咧，我覺得咧，始終咧，唔會一樣嘢咧可以記載曬你，亦都可以咧一樣咪有八樣人咧，唔可以一樣嘢可以講得曬你。而講每一個人的前世，我覺得一定要想清楚先啦，唔好當係真先啦嗰啲，當一種參考啦。 咁係咪有報應㗎？即係今世唔好做咁多壞事，如果唔係下世會有報應咁樣。 好得意啊！呢個人啊，問啲嘢啊， 唔知啲細過啲傳聞咧。 咁樣咧，有冇報應咧？就好長篇嘅，係啦。咁樣啦，我轉頭翻嚟喺第三節，我再同你講，好唔好？ 好。 好啦，轉頭翻嚟見咧。